这样，我们说啊，今天肯定所有的地方都在说各位老师，比如说让你回忆一下你的那个老师啊，等等的难忘的教师啊， 难忘的一刻呀， 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咱们说点，我们说一说另外一种老师， 另外一种老师 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那也是你老师呀。 对，所以很多人你可能是就是有很多身边的人，他也是你的老师。比如说你从什么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人可能也是你的老师。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这个师不一定他职业就是老师，但是你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东西， 对， 也像是一位老师。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咱们就说一说，比如说你从你身边如果现在有人的话，你可以说你从你身边的这位人身上学到了什么。 不行，一个人不行，你刚才说了前提是三人行，你必须得拽俩人。 这如果现在在家里是三个人的话就有点麻烦这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上班呢，你老公说一说你从你媳妇儿身上学到了什么。 媳妇儿也可以说说 从 你 老公 身 上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对吧。当然如果你现在正一个人走着，那你可以说一说你从你身边的哪些人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 学会了吵架。 跟谁 啊？就你不是刚才说是互相学习吗？ 你是说你 我原来是比较木讷的，对吧？跟我们家那位，他吵他的，我玩我的。 所以你现在是跟我学会了吵架。 对， 你终于男人了。 是，我可以拿住他。 哎呦， 可以占上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大帅这个度掌握的特别好，就是呢，他就是 哎呦，开始了，来来来，我听听。 拿舌得拿七寸，你知道吗？ 哦， 你知道吧？你得吵到一定程度，你得知道收。 哦， 你知道的节奏。然后过一会儿，他只要想反击的时候，你咔一下再来一次，立马老实了。 哎呦，你跟你说，你夸的太是时候了。昨天晚上刚吵了一架， 你啊， 我就一直跪到两点。 你不是我老师， 就这节奏把握的特别好，到两点咔就起来，我咱就潇洒。我跟你说，没有没有。哎，今天早上咱就说一说啊，从你的身边人学到了哪些东西，对吧？ 对， 身边人哪些人，身边的什么人是你的老师？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是是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搜索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没错。另外呢，今天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奖品相送。本节目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里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 嗯，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您记好了，是52886111 52886111。 哎，当然了，秋风起蟹脚痒，是不是？ 对，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闸蟹客户尊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品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店，预订电话52886311 52886311。 好了，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从北京西站到香港西九龙站仅需8小时56分钟。 八月份本市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35微克。 哎，还有北京市出台新规定，幼儿园看护幼儿要有2个人同时在场。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卡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备受瞩目的广深港高铁又传来了新消息，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各次列车的车票在内地和香港同步进行发售。那9月23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运营，这标志着内地高铁网将会延伸至香港，两地高铁实现互联互通。到时候呢，市民可以从北京西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啊，坐高铁过去，只需要8小时56分钟。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初期，将根据客流情况，按日常图、周末图、高峰图安排动车组列车开行，最高峰日计划每日安排开行这个动车组列车127对，其中广州深圳至香港的本线列车114对，跨线长途列车13对。9月23号开通运营首日，安排开行95对动车组列车，其中跨线长途列车13对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之后，可以通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昆明等城市，到达内地40多个车站，大大拉近了香港与内地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 没错，那么其中呢，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至广州南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才47分钟，那么到上海虹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呢是8小时17分钟，再到咱们北京西站的列车运行时间呢是8小时56分钟。那么票价方面啊，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的二等座价格是1077元人民币，一等座价格是1724元人民币，儿童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哎呀，便宜啊，是不是？ 是啊， 啊， 你要坐趟飞机，没有3000多块钱来不下，下不来， 来不下来是吧？那个，所以23号请个假，哈哈，我要去趟香港。 23号，领导你可听好了，哎，他要是敢请假， 我 那就是 不是是这样，啊，我们这是吧？我得去探探路嘛。 哎呀， 我们出发吧，不知道路怎么行。 明儿还开通新航线，我还飞走了呢，我还真是， 你年假用完了。 得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 机场新航线啊。 对，机场线的西延北新桥站近日呢是正式进入车站主体的施工阶段，车站主体呢将于明年年底完工。机场线西延计划是2020年通车，机场线西延工程建成之后啊，将与现有的机场线贯通运营，那么从北新桥行驶到东直门大约只需要3-4分钟。2020年计划通车之后，到时候机场线全线将长达30公里，全天运营17个小时，发车间隔将缩短到4分钟，客流预计也将突破2000万人次。 好，再来关注一下8月份北京市 PM2.5 的浓度，平均浓度啊是每立方米35微克，同比下降了 7.9%， 是历年来历史同期最低的啊。再来看一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昨天明确了4季度个人所得税这个叫减除费用和税率适用的问题。纳税人在2018年10月1号啊，包含10月1号之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统一按照每月5000元起执行，这也意味着起征点以上全起征点以上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0元的工薪族，下月起可按3%税率来缴税了。 哦，就降低了税率了是吧？哎呀，我们这一年能多赚点钱了。那么另外呢，北京市住建委近日通报了15家主流网站房源信息自查整改情况。根据通报，仅百姓网落实了新规比较好，在自查整改期间下架了全部的房源信息。那么其他14家网站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将每周安排执法人员对各网站的房源信息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再来说一下这个电子废弃物造成的电子污染，一直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昨天开始，北京邮政垡头志愿者主题邮局等首批城六区 20个邮政网点将成为周边市民家中厨房、家居、个人生活、个人数码四大类小家电当中35类电子废弃物的正规处置渠道，为电子废弃物回归正规拆解处置搭建快速通道。也就是说，您可以到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来合理和正确的处置这些这个电子废弃物了。 对对对，就不会那么的麻烦了啊！对，污染环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城区方面的消息。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近日发布的东城区2017文化创意产业年度报告显示，作为全市面积最小的城区，截止到去年底，东城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增加值320.8亿，单位面积收益位居全市第一。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有哪些人是你的老师？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说这首歌是他小时候天天唱起来的，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哎呀，我们的导播老师应该年纪在 90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 哦，这首歌我也听过。 是吧？ 还有以前老师会说到老师的歌，有那个叫什么 好大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对吧？ 居然还能唱出俩调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你这个调是不对的。哎，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说从身边人身上都学到了什么啊？如果尤其是你们两口子正在开车的，你们就互相说一说，就你身边的那个人从老公身上学到了什么，从媳妇身上学到了什么， 对 对不对 啊？ 这单身的就说说其他人吧啊。 先说一个钩子吧，说哎呦，听这歌愣是听哭了，你看戳中他的泪点了 啊！真的 啊，因为当时强烈推荐我说一定要放这首歌。 哇，这看来一定是 很多人的回忆了，是吧？哈， 来看看安安说了，今天送孩子上学，因为忘带手机，又回去拿，导致孩子上学迟到，孩子急得不行，都委屈的哭了。 哎呦， 麻烦你们送一首你们的主题歌，夏天版的那个，他最喜欢了。是这样，安安， 麻烦， 那主题歌，就我们这也没有。 对，人家都收起来了。 对，我们是定时定点那个放歌那个歌。 电脑现在选的是秋天。 这样，我们安安的宝宝。他这么爱学习，然后这么就是这么认真的，就迟到了他还知道哭，就说明他对学习特别重视。 没错， 一会儿我们给他唱一首。 难道他不是为了怕老师吗？ 我们一会儿给他唱一首。 好好好， 宝宝这么乖啊， 我们倒找着词儿啊。再来看看齐峰，我从我爸身上学到了不在乎钱。 哦， 因为你越在乎钱吧，你就越爱钱。 哎呀，你这个爸爸好。 哎呀，你就会变，对吧？这是从我爸身上学的。还有刚才你们不是说从媳妇身上学到什么了吗？我学会了省钱。 哦， 所以呢，综合一下就是会省钱才会花钱。 那你这到底你在不在乎钱呢？ 能给份大闸蟹吗？ 不是， 明白啥意思了吧？ 明白。各位啊，如果你想拿到我们闸蟹的话，就是大闸蟹的话，你还是跟我们互动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这个，我们再来抽取， 对， 对不对？ 是。 好，来看看啊，还有哪些这个，哪些朋友们的这个学到了什么？邢红辉说了啊，我从老伴身上学到了忠厚本分、持之以恒的精神。而今啊，到了古稀之龄了，没有了你们年轻人的火热的爱情， 更多的是亲情了。假如对方啊有什么病痛啊，都会造成另一方的寝食不安。 哎呦，真是 真好， 要照顾好自己，同时更要关注身边的人，对吧？ 对，就是这种感情是吧？ 嗯， 磊哥，你坚持住。 对啊，你也得坚持住。虽然昨天跪到两点，但是今儿你这状态还行，我觉得。 是吧？还行吧。 Steven 辉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啊！ 嗯，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同时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哦， 又老了一岁。我呢是从老妈那儿学到了最多的就是遇事要冷静。 嗯， 以前年纪轻，脾气大，遇事儿总是容易冲动。 哦， 为此没少吃亏。现在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总在心里默念要冷静，要冷静，要冷静。 嗯， 今儿呢是我生日，送个大闸蟹当文艺广播的生日礼物吧。我叫于磊。 啊，好，今天是他的生日是吧？ 对。 哎呦，这个不得了的 啊！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好吧？啊、 生日为大是吗？ 没有，我们一会儿抽一下吧， 哦、 看能不能抽中你。 对， 看你今天生日的运气，好不好？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 说一说您从谁的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事情啊。最近多家中资银行陆续发布公告称，今后 Visa、万事达、GCB 等外币境外卡品牌单标制信用卡产品仅限在中国境外使用，中国境内将不能使用这类信用卡。那之前的这类信用卡可以在中国的星巴克等商户消费，可以绑定代扣代缴业务，也可以在发卡行的 ATM 机上提现还款。那专家解释说，其实外币单标卡在境外使用原本就属于越界操作，今年各家银行规范了管理，持卡人不能继续享受银行打擦边球带来的便利了。 我从来没使过，一般不都是自己直接的那个， 就是因为有的卡是这样，它有的不是双币种卡嘛？ 嗯，有、就是、我有， 对吧？ 嗯， 有的卡是那种 Visa 的，有的是银联的 ，Master 的都有。 对你那中国境内只能使用银联的，应该是、 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使别的也不行啊，是吧？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意见，意见明确，未来要进一步健全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幼儿园内部管理水平。比如说啊，每所幼儿园至少配备一名安全员，经培训之后上岗。幼儿园在看护幼儿的时候，一般要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才可以。 嗯，好，这个根据文件要求啊，北京市将逐步提高幼儿园的教师待遇。一方面，多渠道多方式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资的待遇偏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另一方面呢，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探索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的保障机制。 好了，说过了幼儿园的新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教师节前夕，两位老教授各获百万育人大奖。 哎呦吼！ 今天呢是教师节，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两所学校日前分别举行了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向学校各个岗位上的教师们致敬。在两校的表彰大会上，北理工老校长王岳、北航百岁教授文传元，分别是获得了两校人才培养的最高荣誉。各获得奖金100万元 哦， 厉害了！ 应该给这些怎么说呢？一辈子都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老师们，对吧？ 嗯， 更多的奖励 要给他们致敬。除了致敬之外，还要有这种现金的奖励才可以、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说一说身边那些不是老师的老师。 哦， 您从身边人哪些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刚才你提了一个，比如说现在上班路上，身边可能就是自己的媳妇儿、老公什么的、啊，这是一方面。我又突然想到了。其实很多人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般到了单位都得认个师傅， 对， 是吧？你从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嗯， 我也当过师傅，我也学过徒。 哦、啊、哎，你当时进台的时候，啊、我们电北京电台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是传帮带嘛， 叫传帮带、哦，就基本上每个新人入台的时候，嗯、都会给你指定一个老前辈作为你的老师、嗯。你的老师是谁？当时 我的老师呢是今年五月份刚刚退休的咱们文艺广播的一位前辈， 哦、 他的本名叫高红，艺名叫、啊、不是，播音名叫梁倩。 红姐退休了？ 对呀。五月份， 干嘛呀？ 这干嘛呀？ 人家退休了， 就是人 姐一会儿打过电话来了。 姐现在过得可好了，对不对？ 过来反聘，回来弄死他俩。 呀，所以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 哎、 好多好多的技能、哦，包括做人的一些道理什么的。 哦，哎，真是，我的老师入台的老师是李凯， 李凯老师，哦呦，凯哥呀， 凯哥， 模范代表啊。 他退休？哎，没有， 那倒没有。 我从他身上也是学到了，就是做人的宽厚， 嗯， 是吧？ 是， 对不对？ 他人也比较厚， 嗯。他没退休，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就告诉他。来，再来关注一下啊，看看大家的那个子云说了，我从我家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嗯， 认真 哦， 也可以说是强迫症、啊。 哎呀， 这个强迫症啊，犯了的事儿。同事让我帮他看印刷出的项目手册、 哦、 我一眼就看出线是斜的、 哦、 生活中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衣服穿搭、书架摆放整齐等等，就我跟你说，我就跟我老公学的， 这些都是其实 就是跟他老受他老公的影响， 是吧？ 都已经开始有强迫症。你比如说你的衣服穿的啊，你不整齐，不整齐不行、哦、哎，我 有点脏也不行， 我得给你弄整齐了，就这种的。 哎呦， 好家伙， 人生几步说了，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就是我妻子呀。 哎呦， 她的眼界高， 嗯， 十年前的决定结果让我现在都瞠目结舌， 嗯， 甚为佩服、 嗯、 她是我身边最好的老师、 哎、 来一份大闸蟹表达一下我的谢意吧。 小样 儿，你这转的也太快了， 对吧、嗯、还有一位华说了、嗯、我从我旁边副驾驶因为迟到快哭的儿子身上学到了害怕。来份大闸蟹压压惊吧。哎，怎么今天早上你们这些当父母的行不行啊？ 就是早点出来不行啊， 我必须、啊、必须替我们的所有正在迟到路上的同学们好好教育一下这些新爸爸妈妈们，肯定是第一次当爸， 谁不是第一次当爸当妈呀？ 不是 啊， 就第一次当这个就是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 上学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吧？ 啊， 你比如说，真的是这两天开学季发生了好多新闻，还有一个舅舅前两天在网上也、 啊、送错孩子了， 把孩子送错幼儿园了。 是， 关键是 我看见了， 人家孩子还提醒他舅舅 不是这一所， 不是这一所，然后这舅舅还说站里边去， 你进去。 我跟你说，你就想偷懒，不想上幼儿园，你给我记下。哎，结果后来， 然后查出来多了一个小朋友， 就送错了啊。所以现在啊，估计上班路上有很多现在正在犯错误的家长，第一次没有经验的家长，集体批评你们， 就是、 好。集体给我们孩子买一顿好吃的。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就着教师节来说一说，您从身边谁的身上学习到了什么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Rem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十一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士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小幅下挫，央行盘基本保持每盎司1200美元附近是横盘整理。美盘公布的美国八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是好于预期，金价快速下跌之后收回部分跌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身边的那些不是老师的老师、啊，然后你从身边的哪些人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啊？比如说飞来就说了，哎，今天我必须要来报个到啊。 怎么着？ 因为已经3周早上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念你们，而是因为一直在准备高快考试。 什么？ 高快？ 高快高？不是高帅吗？ 高帅。 这个还要，咱俩还要见，咱俩还得考试是吧？ 哎， 太棒了，太棒了！ 你比如说，你得考的内容很多呀， 啊， 对吧？你要见我们两个， 琴棋书画， 哎，你主要看银行存款，然后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人家应该是，我觉得是高级会计师什么的。 哦呦，那个可 难了！ 哎呦，我妈考了一辈子没考过。 我觉得就从你身上看到了你的学习态度，我觉得妈妈可能也是属于，哎呀，看 我妈 以后就觉得。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算了，不看了不看了啊。好，他说连早上听你们节目的时间我都得听课件， 哎呦， 所以一直都没听过。昨天终于考完了啊，终于可以听你们节目了。哎，我要大闸蟹。哎， 嗨 嗨，这个一会儿看运气，看运气 啊来学学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们学到了什么。 HYJ 就说了， 嗯， 我是一退休老太太 哦， 用手机是比较困难的， 嗯， 有的时候呢我还会写一些小文章， 哎呦， 可是用手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字我就觉得特别慢， 嗯， 后来呢在朋友圈里有人就介绍说用语言输入的办法写文章是比较容易快捷的， 嗯， 我就按他说的办法，哎，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修改了一下，哎，就成了一篇文章， 嗯， 果然比一个一个的敲字快多了。后来知道这位同志呢是一位退休教师，借此机会谢谢我的这位教师朋友， 嗯， 也谢谢现在和曾经的老师们。 哎，您这段文字是用语音打的吗？您看人家啊， 哎， 打的应该是用语音打的，哦，标点符号什么的还都是完全都带着的 啊。对 对， 还真是 很认真的一位啊，谢谢您的互动。还有征说了，我的领导本对，我是从我的领导身上学到了。 学啥了？ 哎呀，你领导在听吗？啊，这叫什么名字？我们给你反复播几遍啊。这本来我脾气挺大的 啊， 跟我领导工作10年了， 渐渐的我也受他的影响，脾气好了很多。要发火之前就学会冷静一下。我领导是集团二把手啊，从来没有跟公司的任何人发火过。 真是， 这不容易啊！当领导的不发火，这真不容易。 哎呀，两面三刀嘛。开个玩笑， 你少来！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一般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当领导的他不发火，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要去管理那么多人， 对， 手底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是， 你要说你碰到一个像高磊这样的， 你 不发火行吗？ 啊， 对不对？是吧？他 多省心， 他居然能忍住。 我就是墙边草、随风倒，我从来都不惹事生非的。我告诉你， 领导说啥就干啥，是不是？ 对对对，看看独家记忆。 嗯， 我从我家老公身上学到了一门功课。 嗯， 那就是睡觉。 哦， 我老公这睡功那是简直了呀！我以前啊是半夜两点才能睡着。 哎， 现在我告诉你怎么着。 嗯， 通过他的培训，我每天晚上最晚十点就必须上床睡觉。 哎， 我要打闸蟹。 哦，你算了，那个大闸蟹你吃了影响你睡觉。 就是，大闸蟹一般都是夜宵啊，您这么早就吃不着了。 哎。大家一个我们都知道了啊，您互动的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一会儿我们会进行抽取。 哎，啊，对对对， 说我们要第几页第几个，然后呢来抽取，看看您能不能中啊。来看一下疯狂的桃子说，来高帅好，说一个昨天的乐事儿 啊。昨天是我和媳妇儿结婚九周年纪念日。 哇， 我们是09年9月9号结的婚。 哇， 09909啊， 长长久久。 哎，说我俩回我妈家吃饭，我就问我妈啊，老太太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不？哎，我妈就随口说，哦，今儿是纪念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的日子啊。我俩就很崩溃，全家人都忘了， 都忘了，都忘了。 但是我觉得阿姨记住这个日子也是正确的。 没错，是的啊。好，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 哎，你从哪些人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互动啊，这个像熊妈妈呀什么的，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大家一会儿再跟大家念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先请磊磊说一下刚刚结束的一场这个网球比赛的一个盛况。 对对对对对，刚刚呢我们是通过现场直播了解到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在德约科维奇和来自于阿根廷的名将德尔波特罗当中呢进行。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是波澜不惊的，虽然说我没有看整场的比赛，只是看了结尾的一个部分。整场比赛呢是小德约科维奇3-0战胜了德尔波特罗，两位可以说都是竭尽了全力哈。 嗯， 我要想说的就是两个人都特别的不容易。 嗯， 德尔波特罗9年前 啊， 2009年 啊， 在美网封冠 哦， 第一次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 哦，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 嗯， 之后就没有再进过大满贯四大满贯的决赛的场地了。 嗯， 这是他时隔9年之后第一次再进入到决赛当中。 嗯， 而且他最近的手感状态都特别好，人们都对他抱以非常大的希望。 嗯， 但是最后这场比赛看下来就是有点垂头丧气。 嗯，不，他最后都哭了。 是他最后哭了，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哭，他用整整一瓶矿泉水倒在了自己的头上，掩盖自己的泪水，可见内心多么多么的沮丧和失望。 我问你个问题 啊， 什么叫大满贯？ 四大满贯就是美国网球公开赛、英国的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这四大满贯是所有职业网球选手终身追求的最高梦想，能够获得其中的一项，你这一生就没有白当一回职业球员。所以说亚洲的球员现在应该说，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李娜 我国的李娜获得了两次大满贯冠军，因为她是纯种的亚洲人。像刚刚获得了美网女单冠军的大阪直美，她是其实是美国和这个日本的混血嘛。 她这个大满贯网球里，她得是把这四这个都赢下来叫大满贯吗？ 不，其中每一项都叫大满贯，如果四项都赢下来叫全满贯。 大四喜。 如果把这四大满贯全都赢下来，再加上奥运会的冠军拿下来，叫金满贯。 哦， 这里面门道挺多的，所以说相当的不容易，很困难。 火啊！真的是啊。那我们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2018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结束了较量，三号种子王希雨以7-6、6-2力克法国人这个布雷尔，生涯首夺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冠军， 恭喜恭喜！ 这也是中国大陆球员历史上首次斩获大满贯青少年女单桂冠， 厉害厉害！ 哎， 就证明是有实力的，但是还是要看他，比如说18岁、19岁正式转入职业之后的发展势头了。 嗯， 因为他现在应该是16、17岁。 对，就是青少年组嘛， 18岁以下，哇，好厉害，好厉害！ 哇，这个也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首位取得如此好成绩的选手啊， 在这里还要再次恭喜小德德约科维奇完美回归， 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 那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北京时间9月9号深夜，在捷克的俄斯特拉发进行的2018年国际田联洲际杯结束了。男子100米决赛的争夺，代表亚太队出战的中国选手苏炳添以10秒03的出色成绩获得亚军，完满结束了本赛季所有比赛，这也是苏炳添在男子100米的世界大赛上所获得的最高名次。美国选手莱尔斯以10秒01获得冠军。然后我们看到配图里边其实有一点感动，就是周围就两边都是那种我们说那个黑肤色的 运动员， 非裔的运动员，然后只有中间当中的一位黄皮肤的这个运动员 苏炳添。 对，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它是一种就是天生的身体机能的一种较量。 对， 苏炳添这的确是靠着先天的优势加上 后天的 努力才能够跟这些人一较高下。 对，就有点像当年的刘翔一样哈。厉害了厉害了。 哎，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有座期望，天盖起草，地绿起黄，自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自有少年狂，生死山河听脊梁，敢将日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少年自有少年狂。 好，接下来时间这样吧，咱先把咱们的大闸蟹给抽出来吧。 好， 有这么多朋友发过来了微信，是不是咱们今天抽一下啊，我看一下，第干嘛？你要干嘛？ 抽，赶紧的， 抽，我想第，你为什么笑成这样？ 没有， 你看到了什么？ 没有 啊！ 我以为你要那什么呢？没事，来抽， 第四页 就是现在开始往后翻， 往后数第四页， 一页。等会儿，电脑慢 啊，我就电脑慢，一页。 你直接在里边输入个四不完了吗？ 哦天哪，我太笨了。等会儿呢，那我已经这么着了。第三页， 第四页的第四页 ， 从下往上数第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哎呦， 哦， 是奇峰， 真是， 哎，这次真是抽中了奇峰， 让他漏着了，嘿， 哎，奇峰啊，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大闸蟹一份儿， 哇，恭喜恭喜， 哎，拍一下照啊，那个其他的朋友也不用这个着急，也不用遗憾啊，我们的大闸蟹一直送到9月23号的啊，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保持互动，来来来，看看大家都学到了什么。这个飞鱼说了，堵在京城上半个多小时了，听着北京文艺广播，也觉得没那么堵心了，拿着老公的手机跟你们发条互动吧。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你老公叫飞鱼啊，你叫秀是吧？说我这周末啊，从老公身上学到的人的潜力真的是无限大。 为什么？ 拖延症也是真厉害，拖了快2年的论文，周末2天不睡觉，每天就吃一顿饭，他愣是给赶完了。因为今天上午必须交，否则就超期了。不放弃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学习的。 哇 啊，老公也是属于那种 厉害的人是不是， 没有，就是事儿不堵到最后 啊就不憋到最后他都不干的那种。 我估计小的时候上学寒暑假这作业也都是最后一天。 有这种东西真的是不同性格的人是这样就是比如说磊磊我问你你一般是放学以后先做作业后玩还是先玩后做作业？ 我告诉你，你问这个好差，我是个好学生耶。 哦， 我告诉你， 你从来不做作业， 我从来都是下学的时候先在课堂上把作业写完。 哦， 利用飞快的速度，20分钟半个小时，我直接写完了回家玩。 哦， 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完成这质量非常的差。然后，所以其实这有的人就不，我要先玩 啊， 玩完了以后，哎，回去以后还剩下的啊，马上要睡觉了，开始写作业。 你是那种、啊、 有不同的人啊， 你是那种啊， 我啊，什么是作业？ 你就是最捣乱那个。 大家看看，还有 王宇说，昨天赶上我一兄弟结婚，但是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到场，心里边满满抱歉。听闻到场证婚的是我们高中的班主任， 哎呦， 前不久 错过了啊， 前不久呢，有幸和10年未联系的老师通了个电话，心里五味杂陈。正值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我那兄弟新婚快乐 啊！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没去，一下子错过了多少事儿？ 对呀、 啊， 省了多少份子钱？你说你这人太过分了！ 你是不是怕去了以后现场这个叫错名字，哥们儿是吧？哎，你最近看了有网上有一视频吗？ 什么呀？ 有一个男的，就是有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一环节老。就是父亲新娘的父亲要送新娘来 到 舞台上， 老公手边 对老公要说一段话嘛 啊，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是 老公说还是他爸说， 就是老公嘛啊，那个新郎说，新郎说我知道那个之前你不了解我和张柱不是我和朱莉，就是说错名字了、哦、就是说成了前女友的名字、哦、 天哪，那后来怎么办？ 叫现场的宾客，你们现场的宾客都轰笑了， 都跟寂静，我刚想说跟寂静岭 没有、哦、现场的人都知道，就有知道的就现场都笑出声来了、 啊、哦，对，他哥们儿什么的是吧？ 哎呦，你知道现场那个场面 太尴尬了， 尴尬了。 那他媳妇呢？ 就还依然站在那里听，我估计听完了后面的我要是那闺女他爸，我领着就往回走，我跟你讲， 真是 开玩笑，开玩笑， 这个 开玩笑，这个估计这哥们儿太紧张，是吧？ 那也不能想前女友，你脑子里琢磨什么呢？你，我都想当知，想知道你当时你脑子里的画面闪现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高磊激动了啊，这是激动了，激动了，激动了，高磊。前车之鉴，前车之 得了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以后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聊天啊，不要因为没有大闸蟹了就不聊了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北京人艺、北京京剧院、北京演艺集团中国评剧院、中国杂技团、北京歌舞剧院等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近日在京签署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黄赌演艺人员参加演艺活动，净化首都演艺市场。 跨界迎未来，2018北京卫视秋季推介会日前在北京电视台举办。推介会上，北京卫视宣布已经跃居省级卫视前三名。北京卫视呢，还先于其他一线卫视公布了下半年排播安排和2019年片单。下半年《娘道》《大江大河》《正阳门下小女人》将陆续播出。 哎，这《大江大河》里的女主演就是那个于贵人的那个扮演者恋恋，他前两天还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人特别好啊，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一个演员。然后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刘伟强导演新作《武林怪兽》，定于今年年底，这个档期来进行上映啊。影片由古天乐、周冬雨、陈学冬、包贝尔主演。 根据法国经典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改编的同名法语音乐剧呢，将于明年制作中文版，并在中国上映。法版音乐剧由原班的电影人马来打造，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巴拉蒂亲自指导，于2017年在巴黎上演，收获了一致好评。里边的童声合唱，男生童声合唱太美妙了！ 哎，能哼一下，他那个调什么来着？ 都是法语， 那个调是什么来着？ 调我也记不住，好多歌，好多歌。 哎，有那个雪绒花是那个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音乐之声。 那是音乐之声。 啊，对，那是美国的，这是法国的。 串了啊！来，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中国邮政集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诗经》特种邮票首发式近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诗经》特种邮票一套六枚，邮票图案分别这个是，周南、关鸠，还有这个秦风、蒹葭，还有秦风、无衣、小雅、鹿鸣、小雅、鹤鸣、鲁宋、马鸠，全套邮票面值8.9元。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看看大家的话题啊，云说了，08年我在美联美超市上班干理货，那个时候的我刚去一个礼拜，不知怎么干活，只好去蛮干，到后来每天都很苦着脸去干活，直到这那天家居组的一个大哥跟我说，胖子啊，你苦着脸干也是一天，你乐着干也是一天， 是啊， 你干嘛要苦着脸呢？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儿，我能感觉到你家里有事儿是不？于是我就把我家里的事儿说了说，这位大哥就跟我说，既然你父亲刚刚去世一年了，你家里就你一个男的，你为什么还要苦着脸呢？男人嘛就要挺起来，不论在哪儿都要把苦放在心里，脸上都要露出笑容。胖子，你现在还年轻，要学会笑着面对任何事情。等他说完，我就在超市门口想了有半个钟头，于是我想通了，到现在不论碰见什么事儿，我都笑着去面对。 多 好，到这里我要说一声谢谢您，大哥。 这大哥太好了， 哎呦，这大哥太好了， 怪不得是家居组的呢，你知道吗？ 是，我觉得这大哥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他帮你还有一个应该一个目的，他想叫你胖子，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啊，这大哥很不错，另外你也很不错，为什么呢？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道理大家都懂，很多道理别人也都会跟你说， 对对， 听不听得进去？照不照着做是另外一码事， 你自己的心理调节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孩子哈。 嗯，对， 来看看魔草。 嗯 啊，说了不瞒你们说，我就从我先生身上学到了胡搅蛮缠的吵架能力。 哎呦呦呦呦！ 之前他经常说的我是哑口无言啊。 嗯， 后来我就发现，一说到他理亏的地方，他就转移话题。我现在就抓住了这一点，只要他一要这胡搅蛮缠，我就揭破他的小伎俩，马上迎来胜利。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这个胡搅蛮缠，这倒打一耙这个功力不都是女同胞的专长吗？你比如说毛豆说了 啊， 为什么我今天早感觉所有的男同胞现在都学会了呢？毛豆说，我从我老公身上学会了什么叫倒打一耙，每次我跟他吵吵，他总能反过来说我的不是，还振振有词让人无语。比如说我说他，你一点也不心疼我，他就会说，你心疼我吗？你心疼我吗？你心疼我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我告诉你答案，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祖师爷就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好硬的梗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明天也就是十一号以及是十四、十五号，那么这两天能够达到阴天的程度，尤其是十四号夜间到十五号白天这个期间，那么北京很可能有一个小雨天气，降水量看来不是太大。那么因为本周看来冷空气总体的活动比较弱，那么一直到周五之前看来就是风力都不会太大，那么尤其是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那个可能大部分时间能见度都不是太好，尤其是明天早晨以及是十五号十四号早晨，这个期间看能见度啊会更差一些，可能东部南部地区很可能在一公里左右，那么驾驶这对驾车出行看来影响要明显一些，还请大家注意防范，也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本周呢，看来北京来讲，那么最高气温在29度到26度，最低气温在19度到15度，它平均气温来看是22.6度，它比常年同期啊偏高1度左右。对北京来讲，看来大部分时间应该是适宜大家这个交通出行和游玩。那么对华北地区来讲呢，看来它主要是受到一个高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北京的北部，以及这个未来呢两三天呢，看来的进一步的东移，那么影响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北部，像这些地方有一些小雨天气，那么在黑龙江的西北部这个地方看来降水要明显些，这个地方很可能就下雪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全国大部分地方来讲呢，就是南方这个天气看来是相对的要复杂一些，那么在这个又是江汉、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区以及江南、江淮和这些地方呢，还有海南岛、台湾这些地方看来有一个中雨天气，像这个华南的东部、海南岛的南部、台湾岛的东南部，像这些地区很可能大雨或者暴雨，看来这个降水量在70毫米，那么局地可以达到100到120毫米，是这么一个情况。南方这个降水呢相对有些地方的比较强一些，气温方面来看呢，它这个因为气温下来看呢比较适中，那么南方气温在30到33度，应该说是大部分时间是比较舒适，尤其到了夜间以后。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东北部地区，东北啊这些地方应该气温应该降得比较低了，你像今天早晨这个这个情况，你像新疆的北部、青海啊、甘肃中部这些地方都有气温就明显的下降，你像内蒙古的呼兰贝尔这个北部，黑龙江这个大兴安岭这个地方，这个气温啊今天早晨最低气温都在0度以下了，那么尤其是你看的黑龙江的漠河这个地方，最低气温已经下降到了0下6度了。那么到这些地方旅游呢，这个穿衣，那个秋冬衣，尤其是薄的冬衣，这个要穿上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行驶不畅，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长虹桥，东四环的18里店桥到红领巾桥，东五环的化工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在富士路锦绣大地路段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25号信息员发来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建国门桥以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拥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周一，咱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的好推荐。 没错没错，正好是9、10月份，又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哈。 现在这个天啊，我跟你说，在家真坐不住， 是吧？ 老想往外跑 啊！今天和昨天还稍微差点呢。之前那10来天，北京的天多漂亮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咱们再往远处去一下， 好好 好， 好 不好？ 好好， 去哪呢？来把咱们的老朋友先请出来，首先欢迎一下中信旅游的店长何鹏，你好啊。没给你推麦克风。 你太坏了。 呵呵。 来 情绪没有了。Hello，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欢迎何鹏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今天鹏鹏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位美女啊，中信旅游澳新部产品经理周飞，你好周飞。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中信旅游负责澳新部的产品经理，我叫周飞。我在中信已经负责这个澳新产品设计13年。 哇、老人 这个厉害了，对，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个大咖，所以大家如果对大洋洲的旅游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咱们互动起来。 对 ，13年的从业经验，就是基本上大洋洲的哪一个景点上、哪块石头上、哪个小印儿，他都知道。可能是他刻上去的。 大洋洲地儿可大了呀， 可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斐济、瓦努阿图、汤加，甚至是那什么几内亚、 巴布亚、 新几内亚， 这都搞定。 这个名字感觉只在什么地方听过，就是什么奥运会开场开幕式的时候， 人最少的那个。 对对对，会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所以今天是这样，你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吧，这个大洋洲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去处啊？ 好玩的去处还真挺多，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两大国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听的最多。蓝天白云，然后感觉这个风景上，尤其是蓝天白云，对于北京来说，可能大家这个接触性觉得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最好的。但其实大洋洲还有很多海岛围绕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不算海岛，它算大洋洲除了澳大利亚以外第二大国家，但是 比新西兰还大。 比新西兰还要大。巴布亚新几内亚，可能大家一听巴布亚新几内亚想到的是非洲吧。 对， 它其实是它这块的那个民族啊是美拉民族的这个血统，所以看上去的话有点偏向于那个 南美人， 对，南美人是有一点，但它就是串的还是比较多的，也有点像波利尼西亚人。可能这句话其实女人长得偏向男人。是的， 有棱有角， 跟你特像。 对对， 少来。何鹏，今儿吃了这是？ 今儿吃什么？可以请出去了，我觉得。 吃了豹子胆了，这是 真的是吃了豹子胆。所以啊，你其实你看，每次说到像这个叫大洋洲是吧？澳大利亚，但是 新西兰 、好多人经常会把什么澳大利亚叫澳洲，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叫法。 对对对，因为它最大嘛，可能大家一觉得是最大嘛，然后就把它习惯性叫做是澳洲的，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但是其实好像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这些国家玩，好像或者去大洋洲这些国家玩都挺贵的，是吧？ 嗯，确实有点贵。 嗯，也分季节， 也分啊，对，也分季节。 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 嗯、 因为现在呢，咱们是这个北半球的秋天， 嗯、 然后那边呢就慢慢的从这个春要往下走了。 嗯， 对，所以呢，这个时间去那儿呢，从这个性价比上说是最好的。我们每年可以从、 哦、 大家可以制定澳大利亚旅游计划，现在是九月初， 嗯， 您可以制定一个，因为签证现在办理起来会很快， 嗯、 跟着旅行社走团队的话，大概一周左右就够了。自己办个人旅游签证，这个能申请绿色通道的应该是在一周左右也够了、 嗯、 如果说是条件一般一点的正常的签证是在20天左右、 嗯、 那么我们安排一个十月初十月底十一月初都可以、 嗯、 那么这个期间去呢大家能够找到澳大利亚这种从春或者新西兰啊，从春到夏的一个美景，并且呢价格是一个在全年说最有优势的一个应季旅游的价格。 哦，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价格看起来最漂亮、 哦、你给我们介绍几条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线路，然后包括它的价格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其实您要这么说的话、 嗯、 我觉得每条线路都 哎哎哎 都非常精彩， 对对对，都非常精彩。 是的，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现在一家一团设计了28款，将近30款产品，因为有2款斐济产品要再加入进去， 嗯、 我们会涉及到这种一岛一国家这种感觉的， 嗯嗯嗯， 有一个一城市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再加上斐济这种海岛相结合，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将近有30款产品。 哦、 我们30款产品就是想覆盖率要达到足够的广， 嗯、 也有适合像我们 DJ 主播这种年轻人的、 嗯、 哈， 嗯、 我们也有适合这种 像鹏鹏。要 老年人的，然后也适合这种家庭游、闺蜜游，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夫妻度蜜月的，我们都想涉及得到、 哦、 就是你来到我们这边总能挑到一款产品适合你、 嗯、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么多款产品、 嗯、 我们有凯恩斯一地的， 嗯 嗯，也有黄金海岸一地的，也有悉尼一地的，甚至有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哦 等等等等，然后新西兰我们有北岛一地、南岛一地，也有南美岛的。 嗯 哎，那这样吧，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各位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想要去到大洋洲各个地方玩的话，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咨询一下，甭管您想去哪个目的地，我们都是有优惠的，是吧？ 对， 来什么优惠？ 今天呢，我们跟这个我们的产品设计师周飞这边呢也碰了一下，就是说， 嗯、 所有的澳大利亚重信旅游的大洋洲的线路，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就今天您、 嗯。 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这个信息、姓名和联系方式，最终您成功从重信旅游报名参团去到大洋洲的客人，那么在所有的正价产品上能直接立减666、 嗯、 在这个我们周飞经理产品负责的这个一加一团上能立减999。 哦，各位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电话啊， 嗯，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嗯， 其实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啊，鹏鹏就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哎，我们重信今年呢新推出了4项出游的方式啊，其中呢主推的一种方式就是一家一团，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新西兰咱们一家一团的线路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的安排呢？周飞。 我们一家一团其实主要是考虑到说客人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季节上的问题。 嗯， 我们又为什么说把产品涉及到足够广，就是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应季的这个趋向，所以客人可以有选择。 嗯， 我们也不用客人考虑线路的问题。 嗯， 我们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澳大利亚其实也挺大的。 对啊， 它有这个像是我们有几大洲嘛。我们其实教客人很好记嘛，六大洲及两个领地，就特别好记，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各个大洲的产品都能涵盖在进去，在每个季节可能有每个季节出彩的地方，客人可以去做选择。 嗯， 所以像是比如说您喜欢潜水，可以适合凯恩斯一地，我们有这种7天的产品。 哦， 是，如果这种闺蜜的这种。想玩这种文艺范儿的啊， 嗯嗯， 我们可以去这种墨尔本，我们有墨尔本一地大环线游， 哦， 它有这种涂鸦街，然后可以在墨尔本这种富有19世纪这种古香古色这种感觉的地方的街道，我们可以去喝品一杯咖啡，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拍出来的照片是就非常适合发朋友圈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 对，因为它是曾经英国的殖民地嘛， 没错， 它都是英国的一些建筑风格。 喜欢开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里，大洋路自驾。 大洋路自驾也可以从我们也有这种，比如说您想从墨尔本到阿德莱德，阿德莱德是南澳。一提阿德莱德，可能大家想的最多的是酒庄奔富和杰卡斯。这两款酒是在这边是富有盛名的。而且它是德国当时移民人比较多的是在这个阿德莱德，所以还有德国村可以吃猪肘餐。所以我们可以从墨尔本出发，一直沿着大洋路，我们自驾到这个阿德莱德也是可以的。 所以咱们的这个线路安排里面也有这样的项目。 也有也有。 就是 澳大利亚它大洋洲的旅游是一个特别 资源碎片化的一项服务，就比如说像您从澳大利亚开始的北部凯恩斯这边呢，可以有这个原始森林，可以去潜水看大堡礁，然后像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这边呢，有很多的主题乐园，还能去莫顿岛去喂海豚，然后悉尼这边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城市观光和这个自然那世界遗产，然后再到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墨尔本，然后到阿德莱德，甚至是到塔斯马尼亚，甚至到西奥珀斯，然后那个新西兰也是一样，从北岛皇后镇罗托鲁瓦到南岛基督城，对不起，北岛这个奥克兰和这个罗托鲁瓦，南岛到皇后镇基督城去看冰川，去看雪山，去看峡湾，它其实是将不同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那么众信旅游做的这个一加一团的目的呢，是说其实您可以在这么多资源去根据您的时间去组成一个自己喜欢的。那如果您喜欢潜水，如果您喜欢自驾，那您可以就刚才我们说的有凯恩斯一地，有墨尔本一地，那你可以走一个凯恩斯加墨尔本的线路。如果您喜欢城市，喜欢品酒，那可能南澳再加上悉尼，对吧？如果您喜欢自然风光，喜欢探险，那您可以走新西兰的南岛。然后如果您喜欢看这个帆船体验，然后去火山地貌，您可以走新西兰北岛。众信旅游的加一团是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根据您的需求串联起来，定制出来一个属于您独一无二的线路。 对，一家子其实呢，人多的话，比如八九口、十口、也可以算一个团。 是 少的话呢，三口、四口的，咱们也可以独立成团，是这样吗？ 对，是的，我们是两人起就能发团。 对，然后如果人多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根据跟着我们的大的标准产品一起走。那众信旅游的这个澳大利亚东海岸，大概9天到10天，然后澳大利亚加新西兰的北岛大概12天到13天，澳大利亚东海岸加新西兰的南北岛全景15天，都是有这种标准线路，甚至是你想单独走斐济，单独走汤加、瓦努阿图，对吧？我们也有线路，包括连线我们也有。 哦，哎，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就大洋洲的出行线路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留下您的电话之后，如果您真的出行了，那您还可以享受每人立减 666999 是吧？ 不是666和999分别的优惠。 对对，666和999啊，这个两项分别的优惠。说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场景，可能有人会问说，我们如果要去这个叫度蜜月，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度蜜月其实我最比较推荐的一条线路是去汉密尔顿岛的线路，我们有这么一条的线路。可能大家一提到大堡礁，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提到大堡礁想到是哪里？ 它新型的汉密尔顿岛，是吧？ 太聪明了，就是它新型的汉密尔顿岛。因为如果你想去看这个新型的大堡礁的话，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汉密尔顿岛，一个是艾利 beach 艾利海滩。但是汉密尔顿岛的话，它是一个岛屿嘛，并且适合中国人出行，因为它上面有标准四星级的酒店，它还有非常奢华的独栋的别墅，叫 Qualia。Qualia 的这个很多欧美的明星也经常会去，它是非常私密性的，小孩都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进的。有无边的游泳池。然后就可以一望无际的看到，就是你一打开碧海蓝天，非常的美妙，所以比较适合这个度蜜月的朋友。没错， 刚才他说了一个小孩不许进， 他就是说怕小朋友在里面疯跑疯闹， 影响 大家安安静静在那享受浪漫。 这是原因之一，二就是他有游泳池，因为他房间里有这个私人的游泳池，就他自己的，他也怕这种出现危险性，这两个原因。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另外，人家私人游泳池这样，你知道人家怎么游是吧？对，也不要乱跑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您比较推荐的，对吧？ 是去蜜月的话，还是其实这个得跟周飞好好聊聊，他的个人的婚纱是在新西兰拍的。 那这么着，我们先进段广告， 回来好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 对， 大家如果有继续问其他的问题的话，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请我们的这个周飞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到了您这个曾经亲身体验过到那边去度蜜月，包括整个的婚纱在那边都是 是的， 婚前的那一套都是在那做的是吧？ 对，我是五年前嘛，这一下暴露了，五年前那个在那边就是想说，因为。一直很那应该是那个时间段特别流行海外婚拍，可能有一些，比如好多明星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巴厘岛啊，然后什么斐济啊、大溪地不都在流行吗？那我本人是做澳大利亚新西兰做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在想说，我要在我自己一个熟悉的领地，我也去做一次婚拍的这么一款产品，自己试一下。当时啊，那会儿应该算男朋友的，还没结婚呢， 准老公啊， 对，准老公的，其实不太相信，然后也那因为那会儿都想的是说你先办婚礼，然后办完婚礼之后你就去度蜜月嘛， 再拍， 对，相当于我这种就是提前给进行了，所以后来就在我的这个比较强势下吧，然后这事儿就去了。但我是这样子的，我应该是在南岛拍了两天，主要是皇后镇和迪卡波湖，因为迪卡波湖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牛奶湖，特别漂亮那个牛奶湖，我还租了直升飞机上雪山去拍。 大气 富豪。没有 、还好、因为就看每个人的需求，如果你喜欢这种特别大的风景的话，那确实是拍出来的效果会很壮观。因为我其实皇后镇我拍了两天，但我最后还回到北岛了，因为我想是说，可能父母这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父母啊都会觉得说你风景太多了，人物会非常小，可能就在哪一挂一看的时候看不到人，所以我还照了一些就是关于在奥克兰那种教堂甚至一些比较特色的街道，我去拍了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有人物方面做一些弥补，是这样。 所以你在那边拍就是拍婚纱的一个体验，就是感觉在这个地方就是大洋洲拍和在那些什么巴厘岛啊和这些岛拍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吗？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啊？就是 我个人啊就觉得说，其实新西兰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集各种这种地貌，我觉得是地貌，各种地貌一身的一个国家。其实它不是特别大众的一个国家，它比较适合，其实可能比较适合自驾嘛，因为它就是说非常方便，玩起来也非常顺畅。但是在我来说，为什么我说是集各种地貌，我能看到冰川，我能看到雪山，我能看到瀑布，我能看到湖泊，我能看到草地，我能看到草甸，我甚至还能就那种蓝天白云，肯定这种风这种是到哪都能看到，因为新西兰我十年前看它是什么样，十年后我现在看它还是什么样，就是它环境保护的非常好。像我刚刚说我能直升飞机我去上雪山，但我觉得我要在海岛，我火山吧，火山应该也不行吧， 有点危险是吧？ 其实它可以给你拍出不一样的， 它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感觉，湖泊也可以。其实还有，如果您说非想加一个海岛的话，离奥克兰很近的还有一个海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库克群岛。 哦，听说过，非常好的浮潜和深潜的圣地。 对，是非常美。然后它有那种叫做泻湖，也非常漂亮。这个岛的人数也特别少，才2万人，特别少。但是也算是中高端的这种海岛。它每一个，它没有那种全就叫什么国际连锁五星那种酒店，它没有。它每一个酒店都是自己这种叫做特色酒店。而且它全部挨着海边，它要求而且不能有高建筑物，不能盖高的酒店。它的要求就是说，我在每一个酒店推出来都能看到海，这样子的。5个小时。奥克兰飞过去5个小时，很方便。所以如果你说你要拍不够，还非想要海岛这种大片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库克群岛。而且库克群岛为什么说没有像可能大家一提那个斐济和大溪地比较 有名 熟知嘛？但是其实这近两年，像是大溪地已经因为水上屋的原因，相当于它的保护和这个环境已经有所下降了。库克群岛就在这一方面保护的非常好。 好，各位啊，如果你想要去大洋洲旅行，而且尤其你想要是自己定制属于专属自己的行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包括众信的电话，鹏鹏 1010989810109898。 对，最后还剩下40秒，来，周飞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什么时候发团呢？我们这些一家一团的团队。 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其实只需要客人的时间就行，他想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能发团，我们不用考虑时间，随时。 哇，厉害了！ 好，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 好， 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娱乐72变。